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李洛水只听进去他最后一句话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又惊又喜。 展大人，你说真的，你会帮我去劝我爹？ 展昭微微颔首。李洛水喜极， 太好了，展大人，你比我爹的官还大，你说的他一定会听。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李洛水才觉得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件挺不错的事儿。 想不到你还是个好人。 这样的夸奖，展昭实在是听得哭笑不得。 啊，展大人，你为什么愿意帮我？ 李洛水忽地想到什么，面上有些发窘。 你在我们家这些日子，我对你也不是很好。 展昭淡淡一笑。 相爱之人相守不易，展某乐得成全。走吧。 好。 李洛水展颜一笑，快步跟了上去。快走到李萧寒家的那条巷子时，身后忽然有人喊他。 展大人，展大人。 展昭停下步子，迟疑地回头看身后那个匆匆跑来的传令兵。 哎，小的去李副统家请了几次了，副统只说展大人还没回。 传令兵气喘吁吁地道。 展大人，范大人有请。 范雍。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回身看李洛水。 李姑娘，你先回去。 哦，好。 范雍是延州知州，镇武军节度使，听得来人是奉了他的命令，李洛水也知道是要事，点了点头，径自回去了。 所以展大人原本是跟你一起回来的？ 李萧寒原本是准备好好骂李洛水一顿的，听他说起方才情形，忽的就调转了话题。 是啊。 李洛水点头，好奇地看李萧寒身后那位一脸失望的姑娘。家里又来了客人。 然后呢？ 然后范大人差人来请，展大人就跟着传令兵走了。就是刚到门口的时候。 李洛水伸手指了指外头。 这样啊。 李萧寒一脸抱歉的神色，回头看向那位姑娘。 端木姑娘，要不你先歇着吧，不要等了。 我早知会这样的。 端木翠咬嘴唇。 次次都要扑空，一路都在扑空，我再也不找他了。 李萧寒待要说什么，端木翠站起身子，满面不快地回房去了。 爹，他是谁呀？ 拖嘴。 李萧寒愠怒地看了他一眼。 方才说了你几句，就那般使性子跑了，还有没有半点规矩啊？ 李洛水拿手绞着衣裳，偷眼打量着李萧寒的神色。 爹。 嗯。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 展昭从范雍手里接过那封沉甸甸的书信。 此趟若不是李元昊主动撤兵，延州岌岌可危。但是老夫身为主帅，是塞门金明二寨，三川口大败，损兵折将。唉。 展昭也知道，范雍如此说，并非要对自己倾诉些什么，只是一时感叹而已。当下并不多言，接了书信旋即告退。后来范雍果被撤了镇武军节度使一职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回到李萧寒家时已是子时三刻，展昭方走到门边，忽地想到李萧寒一家应该都已经入睡了，思忖着不便打扰，转身欲走时，身后的门却腾的一下开了。 展大人。 李洛水压低了声音。 还没睡呢。 我怕你回来，所以守在门边同你说。 李洛水的脸一红。 那件事儿，我跟我爹讲了，爹也没生气，还说抽日子要会会面。展大人，你不用跟我爹说了，爹若是知道我把这些事乱讲，又要生气。 知道了。 李洛水侧开身子，把他让进门来。 嗯，你回来就好了，有个姑娘等你好久了。 展昭一下子僵住了。李洛水奇怪地看他。展昭听到自己的声音，陌生的像是另一个人。 有个姑娘。 是啊，在你房里。 李洛水伸手一指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展昭看到自己房中正透出晕黄色的微光来。 什么样的姑娘？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 就是个模样好看的姑娘。我听爹喊她端木姑娘，可是再多问爹也不说了，只说是展大人的朋友。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 说的也是，那李姑娘早点休息吧。 李洛水嗯了一声，步履轻快地回房去了。展昭伸手扶住墙边，竟再也迈不动步子。他抬头看那片微弱的灯火，门关着，如果推开会怎么样？展昭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迈步往屋子走去。这段路他忽然觉得很长，又忽然觉得很短，似乎盼着盼着还未反应过来就到了门口。几次伸手去推，几次又把手缩回来，最后一次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，砰的一下就把门推开了。身后的寒气顺势而入，桌上蜡烛的烛焰飘忽了几下，展昭的心像是突然从最高的山顶开始往下掉，掉到了湖面还不够，又一个劲地往最深处沉。屋里没有人，展昭茫然地向屋里走了几步，看摇曳的竹叶，看叠得齐齐整整的床铺，看暗褐色的内墙，看床头搭着的自己的衣裳，耳膜处开始嗡嗡作响。他忽然就体会到那种盛得满满的希望瞬间化为泡沫的感觉，一股子难以言喻的酸涩之感涌上心头，喉头处蓦地一腥，鲜血自唇边溢出。端木翠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自身后传过来的。 哼，展昭，一连叫我扑空了四次，也让你扑空一次。 展昭浑身一震，慢慢回过头来。他已经看不清端木翠的样子了，只觉得视线一片模糊，听着他得意的声音。 展昭，我躲在门后面，你都没察觉到吗？你们学武之人不是讲究眼观六路耳听？ 端木翠突然就停住了，透过模糊的视线，展昭看到他急急过来。 啊，展昭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会吐血？是不是跟人动手了？ 展昭低下头，还是看不清他的样子，眼中一片温热模糊，声音轻的像是要飘起来。 扑空了四次。 是啊。 端木翠担心地看着他，抬手拿衣角去帮他试唇角的血迹。 你受伤了吗？要不要紧？ 怎么会扑空？ 说话间，展昭慢慢地伸手拥住了端木翠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，偶一山。